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金泽。今天我们继续来有请北京市重大办城市场馆建设处处长黄辉，来为我们解答一些关于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中的一些问题。那么其实本届冬奥会场馆建设有颇多的亮点，但是对于这一届本着简约安全精彩为办赛目标的冬奥会，它的最大的特点便是践行了节俭办奥的理念。有请黄辉处长为我们来解答。 这届冬奥会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呢，就体现在节俭办奥上。实际上我们这次就有两个场馆是新建场馆，其他的都是利用原来2008年奥运会的遗产。这次呢，我会用五用来总结一下。第一呢，是新建有用的比赛场馆。我们这次新建的比赛场馆，一个呢是国家速滑馆，还有一个呢是首钢化学大教材。过去呢，这两项比赛，我们的运动员呢都是在国外租用场地进行训练。这次我们通过建设两个场馆，弥补了过去的空白，也让我们的运动员能够在国内享受到这种优良的基础服务。第二个是使用，我们充分使用2008年奥运会的遗留场馆。这里头像国家体育馆，2008年奥运会呢，它是体操和蹦床的比赛场馆，还有水立方，就国家游泳中心，它是2008年的游泳比赛场馆，还有五棵松篮球馆。这次通过改造呢，让这些老场馆焕发了青春。国家体育馆这次呢是进行冰球比赛，那就是在原来场馆的基础上增加了冰球比赛的功能。国家游泳中心我们建造了一个移动的冰壶比赛赛道，还有首都体育馆的改造，五棵松体育馆的改造，都让这些场馆呢具备了举办夏季运动会的功能，同时呢也具备了举办冰上项目的功能。第三呢是积极借用城市现有的公共设施，借用场馆赛事服务冬奥，赛后继续服务城市民生和发展，是北京节俭办奥的另一个创新。北京冬奥村赛时将接待2000名运动员，赛后呢作为北京人才工作坊服务于民生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，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，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，满足企业产品发布、企业推广、在线直播等需求，可举办线上论坛、发布会等活动，打破时空人数限制，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，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、技术、服务等需求，专业高效、安全放心。 北京广播大厦8501-558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